小孩还是喜欢这种有活力的。 对对对、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马来西亚的旅游局的我们的市场推广的非常厉害的人物王珊珊女士，欢迎啊！ 欢迎珊珊。 听众朋友们好， 是谢谢啊，在这么寒冷的天气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就是说到这个马来西亚的天气，上面了解一下，他们一年四季是什么样的感觉？ 马来西亚除了没有冰雪，其他的就是阳光、沙滩、海滩。 哎呀，仙人掌，还有好几位老团长。 对呀，你看今天这么寒冷，我们就要说这个热情的地方。 对， 嗯，马来西亚 是， 其实马来西亚真的是性价比又非常高。 没错， 对， 嗯， 很多人都愿意去。 嗯嗯。我说说您的这个去马来西亚的经历，因为您做本职这样工作哈，比如说您在没来这个地方工作之前，去过马来西亚自己玩过一趟没有？ 以前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 对对对。 啊、 但是我自从在这边工作以后，会经常去， 啊、 也会经常带家人去、 啊。 那周边的朋友也会在我的影响下去。 哦、啊嗯，对， 影响下， 影响下、嗯。其实马来西亚。 我这名额不够啊！ 对，你别去了，别去了。 开玩笑，开玩笑。 其实马来西亚呢，它的玩的元素很多。 是。 对，今天可以跟我们咱们是主说亲子哈。 对。 对那假如说带着孩子去的话， 首先切入主题。 首先，对呀、啊，那咱们去哪儿玩会比较好呢？哪个城市呢？ 对、啊、 马来西亚呢有很多适合孩子去的地方。 哦、 比如说小孩子非常感兴趣的、 哦、 一个乐高亚洲唯一的乐高主题乐园，就是在马来西亚的新山。 厉害了。厉害了 乐高。 马来西亚的柔佛州的新山， 新山是吗？ 新山， 新山，对， 亚洲最大， 亚洲的 唯一 的 最大 的，嗯， 对， 最大的。 我就在想， 乐高主题乐园 那个乐高的积木哈、啊，原来那么早就有了。对，在我们小的时候， 好像跟我一个年纪吧。 哦、是的，我的 天 哪， 是的， 才十几年。 哎呀妈呀！对，现在就是我一个朋友，他有一个，他小时候他是88年的、 哦， 小时候玩的那个乐高，那真的是限量款。哇，现在那一套乐高相当的值钱了。 就是我小孩快到6岁嘛，也喜欢玩乐高，他拼的比我快多了。 是吗？ 我跟不上他， 是吧？我的天哪！ 我 你想那个乐高，我就看那个乐高一个一个的那一小块儿，都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看， 做精致 的， 这 而且做的非常的精致。 对 啊、其实不光是小孩子、哦，大人也会喜欢，因为我本身也会喜欢，我也跟 我 女儿一起玩乐高。我们家有很多街景系列的，都特别好。 哦、 如果你把这个玩具中的世界到现实里，所有的过山车呀， 嗯、 所有的包括餐厅、酒店，一切一切都是这个小方块组成的。就感觉非常非常好，就是老鼠掉进米缸的感觉。 哇，真的是悠然畅游。 他俩喜欢。 是啊。 这么有灯照我。 对， 非常好的。 就是一下子。那个模型沙盘变成了高楼， 是的，是的，就这样一个乐园、 嗯、 多大呀？大概能玩多长时间？孩子们在里头。 其实这个乐园不是很大， 哦、 因为我也去过乐高的那个在北欧的那家乐高乐园、 哦，那个、 那家会比较 大、那个。 马来西亚的是比较袖珍，但是它唯一的好的地方，它是有一个水乐园， 哦、 一个因为马来西亚天是热带天气嘛，全年都是可以游泳的。 嗯， 就这一点好。 对对对。 对全年都可以游泳， 尤其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带孩子去玩。 对，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带我女儿去那个水乐园，因为时间紧张，只有半天的时间， 嗯、 结果完全不够用， 嗯、 她叨了一路就是没玩够。因为那个水乐园呢，它跟旁边那个主题乐园一样，它也都是乐高积木元素组成的， 嗯， 包括水滑梯呀、 啊， 然后它 都是 漂流，都是漂流的那个乐高的大玩具， 哦、 非常有意思。 哇， 乐高的大玩具，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没感觉过。 对， 滑梯是乐高组成的那种的，滑下去那是那种、 滑梯没有，那会硌的。 我在想的，它那个塑料，那个 对， 说 哎呀不行，妈妈我屁股疼。 周围都是乐高的形象， 对，它水上飘的很多乐高的积木块，很有意思。嗯， 哇、哦，好好棒啊！我觉得这个不光适合小孩子，大人都会玩的特别嗨。 对，大人也很喜欢的、 哦 嗯。 到达这个乐高的袖珍世界，很方便吗？交通方式上来说， 从哪儿去新山呢？ 其实。新山比较靠近新加坡 哦、 它是挨靠近新加坡半个小时的车程吧，如果从马来西亚吉隆坡过去要三个半小时、 嗯、 三个小时左右、 嗯嗯、反正去马来西亚、嗯、 可以飞过去可以开车过去都可以、 哦、反正得个7天是吧、嗯、你到一个地方玩的话就是时间的话你觉得第一次玩因为假期都有限大家都是拼假期或者说有年假、 嗯 哦 嗯、 第一次去大概几天合适 我觉得像你说的一周差不多 一周 一周 比如

如果能和谐的相处，那真是太完美了哈、哦！真的真的，谢谢大家，两副面孔，妈妈我走了啊！ 对， 快点快点快，咱们出去玩去！ 两副面孔， 我的天哪，出去玩去了，不上幼儿园了， 游学！ 哎呀，我的天哪，把行箱一甩，走！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马来西亚旅游局》的王珊珊，欢迎、 欢迎珊珊。 对对，今天我们这个比较活泼哈， 对， 因为跟亲子有关系哈， 对， 孩子是永远是鲜亮活泼单纯的哈， 嗯， 给我们成人很多的教养和教育，对不 对？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戴着面具很麻烦，没有办法， 很枯燥， 对，到了马来西亚一年四季那么棒的天气，除了有亲子的乐园，刚刚说了乐高乐园还有 Hello Kitty 乐园之外、还有很多关于方方面面的介绍，是不是？珊珊跟我们好好说说啊。 其实马来西亚最好玩的就是推荐大家去海岛，那么带孩子往沙滩上一撒，让他们自己去挖沙子，家长就可以在旁边歇着。 说太对了，过来人嘛，珊珊过来人嘛，咱们这么玩，珊珊，我给你就是我的经验哈，来，我们一起把你埋起来吧，孩子好，埋起来了，再见，出不来了。 对，那孩子会哭的吧？ 开玩笑， 对， 嗯，很多很多的沙滩和海岛，推荐几个特别棒的、 是，刚才其实你们有说到那个冰油桶，在、马来西亚有一个水下油桶，在马来西亚的沙巴的卡帕。The Reef、那个海岛，马来西亚沙巴州有很多海岛。其实马来西亚有全马有1000多个海岛、那么比较出名的是沙巴州的海岛。那么西马的，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槟城、兰卡威， 对，兰卡威、 刁曼岛，新山旁边的幸福岛也不错。 刁曼岛听得少一点，其他还多一点哈、 对对对、 刚才我说的那个马来西亚全马唯一的水下油桶呢，就是在The Reef 靠近马来西亚的西巴丹岛、那个是马来西亚最好的，也是世界上五大峭壁潜水圣地的西巴丹岛。 我的天哪，峭壁潜水， 峭壁潜水圣地、因为我本身是个潜水员， 厉害、 我非常喜欢潜水， 点赞， 好棒好棒。 而且这个水下邮局呢，潜水的时候可以把明信片写好放到邮筒里、那么会有人定期从邮筒里拿出来去游往全世界各地、所以不光是瓦努阿图，马来西亚也有啊，水下邮局， 你看 知识点 get 到了吧？ 对呀、 对、你看这个峭壁，我从这个海拔200米 多高 的地方往下跳、 这个峭壁呢、这个西巴丹岛，它其实在水面的部分不是很多，很小的一个海岛。那么它的水下呢，就有垂直600米的一个峭壁，就像一个大蘑菇似的，一部分是在海面上。那个蘑菇瓣呢，就 在 岛一定是峭壁。 我懂了。 对，但是你潜水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鲨鱼、绿海龟、玳瑁，如果幸运的话，还能看到鲸鲨，还有鲸。非常的美， 对，你试想下去，哎呀， 我不去，我要趴在蘑菇的伞盖上， 安全的， 不要下去， 对，安全的，即便是家长带着小朋友，也可以选择浮潜，就是咬这个呼吸管，就 很简单的 各种各样的热带鱼。 其实浮潜还是相对来说，可能对于我这种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比较安全， 易于接受哈。 要不然你说一下去看着一鲨鱼，真挺吓人的。 对，浮潜其实一点也不难啊，如果你不会用，穿一个救生衣，它会漂浮在水面上， 没有问题， 把头扎上来，你随便游，对不对？非常方便哈，就是不光是沙巴，刚刚说的那么多岛屿什么，都是马来西亚非常多的旅行资源。 马来西亚的兰卡威， 对， 你可以一边浮潜的时候，我又提到鲨鱼，你可能会害怕， 没事，他不害怕， 我不害怕， 他是演的，他没事，他不害怕， 对， 他还想吃呢。 我跟鲨鱼共舞，一起摇摆。 其实鲨鱼的视力很低，它首先它不，你不是它的食物，它不会主动去攻击你。 对， 它不在 一个，它的视力很低，它看不到你。所以在马来西亚，你可以有这样的体验：它在水面上浮潜的时候，下边就游着很多。它一个海岛旁边，因为经常有人喂嘛，有很多很小的小鲨鱼， 一米左右，一米五左右， 对，半米。 那这个还行， 很可爱的小鲨鱼 嘛，那不是？ 我比大花鲢大不了。 来游泳， 对。 没错没错没错、可以的，不害怕哈， 对，不害怕，很萌的， 非常好的体验。就 是 说如果你不潜水不游泳，在沙滩上，马来西亚有那种面粉式的白沙滩，放放松也很好，在沙滩上放空 一 下。一 说海滩啊，大家都觉得真的是难得的让你的身体完全放松的一个景色和点。 对，我觉得海岛真的是特别适合休闲和度假哈。 对， 如果要是有一个质量非常好的海滩，然后各方面的设施如果都完备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海岛之行简直就是特别完美了。 是的，是的，尤其在有很多美食，吃一些海鲜。 哎呦我的天， 马来西亚的海鲜非常的便宜，而且非常的新鲜。 我去过很多世界各地，吃过各种各样的海鲜，海岛啊，远的、近的、便宜的、贵的哈。马